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日日听风骚快活人，污糟邋遢都唔吸尘。 今日系世界捐血日， yeah. 捐咗血之后食西瓜唔使掠核，都系笑鱼鱼咩唔咩唔啱啊啱啊！世界捐血日食西瓜唔使掠核， 系嘛？ 好啦。顽强勇闯红灯区，誓要改成绿灯区，转灯 总会转灯噶，红灯之后就是黄灯啦。 哦，嚟啦！电台第二台唱这首 These boots are made for walking。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未来数天天气不稳定，雨势有时哇火大，有狂风嘅雷暴。留意住我哋今日嘅节目都有少少嘅同上礼拜不同嘅地方。如果听我就知道噶啦吓。今日我哋十一点系会有呢个长版 AI Baby BB 版。日个样不再核突，因为人靓心善， 佢人衰心善啊！赞你啊！ 我冇话佢核突啊！我即系如果捐完血呢个人咧，人靓心善啊，由心靓， 你话人美心善啊嘛，人美心善就系形容女仔嘅，咁而男仔嘅话叫人衰心善，系啦，即系好衰嘅意思， 英俊咁解， 我真系估唔到啊！要俾啲掌声小强啊！ 好嘅，要俾啲掌声你啦，点解啊？ 我都嬲噶啦。呢啲咁嘅嘢一定会支持噶， 冇错冇错，就是、因为捐贫啦，琴日 呢度咯， 系 啊， 你右手啊， 我 give 嘛，系啊，因为佢嗰个位置啊，佢坐嗰张椅啊，佢都会问你先嘅， 系 你介唔介意会跟 我？ 我都觉得好开心， 好开心， 你玩得好 happy 喎， 我真系好 开心。你自己讲嚟听下，嘈之巴闭喺个娟姐度， 因为咧嗰个姐姐咧问我你食咗嘢未啊，咁样好关心，佢用啲好温柔嘅语气同我 讲，系，即系嗰个姑娘姐姐，可唔可以叫姑娘姐姐啊？定系工作人员啊？ 工作人员 系啦，工作人员啦， 系啊，不如你食少。少嘢咧，佢好担心我啊！ 我见到你面青青系咪？ 好似就嚟跪低。 你话佢见到佢我佢面青，你我面青。 佢见到你面青青，就问你其实有冇食嘢？ 系啦。 其实咧，我谂你谂多咗啦。佢系同个个都系咁问。我哋去决定嘅时候咧， 我听唔到， 系lunch 嘅时间， 系啦，唔系都两点啦， 两点几啦，因为我哋做完晒嘢之后，我落到去都好晏噶啦， 系啊，咁佢问我食唔食嘢咯， 咁你咪，咁你请我食， 咁梗系食啦， 系，但系我之前咧系啊，我话又冇杯面， 仲有龙虾味， 好烦，妈同佢讲， 你听到啊？ 有啊，我听，我完全全程听到你哋两个喺度打情骂俏，知唔知啊？ 嗱，我唔 系。 是 你 呢、啊這个系啦，嗰、那个工作人员 好 专 业 嘅， 佢 好 专业，但系佢喺度嗲人，佢唔、我要食杯面，跟住我哋冇杯面啊，我哋净系得饼干， 我要饼干 味 嘅杯面， 饼干，跟住有去睇人哋有啲咩饮品， 系 咪、 啊？但系真系好开心、啊， 好开心，好开心。 最开心一样嘢咧，哇！原来我哋啲同事咧好踊跃咁去捐血、 啊，真系好犀利，我哋港台啲同事 系真系啊， 同埋佢哋好忙，好忙啊， 有啲 walk in 嘅都。诶，唔好意思啊，对唔住你，真系full晒啊， 即系 entertain 唔到啦。 系啊，全部系 booking 嘅。系啦，因为佢哋一定要by booking嘅原因嘅就系话真系嗬，琴日我哋捐嘅话咧，你成件事由你入去啦，你要登记啦，你要填一啲嘅问卷啦，跟住你要磅重啦，佢要同你再倾啦，直至到你真系可以嘅话，我谂成件事嘅话，起码一个钟头。 要 完成晒， 系 咪？所以我谂其实佢哋系真系要要去 make appointment 系啦，你先至可以搞得掂。 我想问咧，会唔会唔 pass 嘅？到最后即系你嘅身体觉得唔适合捐血。 有一位同事扁嘴，系啦，咩位女同事啦，我就唔开佢名啦。咁佢就话因为咧就系佢有少少感冒，所以咧就个工作人员就话咁样就唔好啦，咁样谂佢好唔开心咯。 系 佢死都唔肯走。 系啊，佢又 佢仲坐咗喺度， 坐咗喺度捉住我影相，真系傻妹嚟。 但系似乎你最开心嘅时刻唔系呢一个时候嘛？ 唔知点解 系咯？唔知点解咧？ 跟住佢点嘴，然后咧。跟住好多人即 系 闻风而至 啦，系啦，冇错啦。 包括阿台长啦，一台台长啦， 系啦， 佢又冲咗上嚟，又话要同我影相。 诶，系咩？ 系呀，有 次 你话 你嘅说话调翻转， 你唔好嘈啊！ 因为我听到有人讲嘅就系话，唔知佢嗰张相会摆喺边度啦，都好担心你别有用心。 攀藤富贵呢 啲，咁我一定系会咁噶啦。仲有阿杰杰啦， 系啦，杰杰啦， 即系胡世杰 啦， 又系啲老友记嚟嘅， 冇错，好多人冲晒上嚟， 同校嘅校友嚟， 系啊，仲有就系哇，处长又闻风而至， 系 佢又冲上 嚟，佢唔系叫做闻风而至，佢系真系嚟捐血 嘅， 佢系 book 咗嘅，系啦，系你闻风而至啫，因为我都觉得好奇怪，冇错，因为一早嘅话，其实欣欣有问过，就系话我哋嘅电台，即系如果系我哋嘅节目，有啲咩人会捐啊，咁我第一时间举手啦，我话我支持啊，咁佢话 OK 啊 ，OK， 因为要by appointment，咁跟住佢咪琴日都好好，欣欣都陪咗我去啦，点解真系无端端做完嘢嘅时候咧，有某个人喺度讲，我就我都捐咯。我都捐喎，咁我就吓你有你又话过你有捐咩？ 我有话过噶， 你冇啊？你冇啊？ 你冇你冇喺 嗰 日净 系 得 要登 记 啫嘛？ 我登记啫嘛？ 哎呀，原来要登记， 你系 walk in 嚟嘅， 你唔知噶？ 对唔住啊， 系可能就系因为你嘅话，所以嗰个女同事冇得捐。 哎呀，霸咗个位，发动全身啊！ 系啦，你霸 咗 个 位 啊，衰人！ 哎呀，对唔住啊！ 欣欣问嘅时候你唔出声嘅，阿 Sir 即刻 冇印象 啊！ 我真系冇印象， 你挂咗打尖啊嘛？ 啊嘛， 你 appointment 佢唔单止系挂咗，诶，佢系唔惯，诶，佢系唔单止系惯咗打尖，佢仲系惯咗嘅啫，即系无端端嘅就 系 一次入去嘅话，佢就要去， 系啊， 系咪？冇人可以阻止到你啊！ 即系我呢股 所向披靡。 冇人阻止到我贡献社会嘅，系咪先？我啲充满热血，系咪真系好开心啊？ 系真系开心嘅。 咁、啊、我哋仲见到啲前辈啦、 嗯， 啊，戴建文先生又嚟， 系啊， 哇， 佢又专登翻嚟，系、啊。 佢又话俾佢听，唔好意思啊，又因为佢冇 book 到啊，又要婉拒咗。 点解我冇你发到咁多嘢嘅？ 喂，我就系坐喺嗰度啫嘛， 因为佢嘅性格就系发咗嘛。 因为你系捐完早过我嘅、 啊， 跟住我就听到嘅就系捐血车后边嘅位置度好嘈，就不断有人喺度影相，咁我就听到你把声咧系不断咁样喺度讲嘢，系夹杂于嘅就系话吓，同你影相，影完相之后你咪真系摆喺风骚噶，以为佢会摆喺另外其他啲嘢度。 啲咩嘢啊？ 我点知你摆喺啲咩网度啊？ 但系我知道有人访问你喎、 啊。有，系啦，系红十字会本身嘅、就亦都有啲同事啦，咁同埋就 系 我哋自己电视部嘅话都有人访问我嘅，咁就希望大家咧可以呼吁嘅就系大家咧都要响应嘅就系捐血救人，以及咧就系最重要嘅 message 就系今日就系世界捐血日， 冇错，好紧要， 同埋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我都系一个习惯，应该将佢延成一个习惯，因为其实咧。捐一次血嘅话，你可以救三个人。咁、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你会听到就啊，今日会讲嗰啲报告就话血库又唔系好够血啦咁样。我心系会有一啲就系抽住抽住噶，你会唔会啊？咁样咯，系啊， 我会我会。 但系我觉得佢哋真系对我哋好好咯， 好 nice 系啊，阿能你又饮咗一啲罐装饮品啦，又饮咗啲水啦， 几多罐系饮咗？ 其实人哋攞一样嘢饮嘅啫， 我唔相信你饮一罐咯， 佢好似怕蚀底咁。 唔系啊，嗱，我豆姐 袋两罐， 我坐咗喺嗰张捐血凳度咧，个姐姐话，即系嗰个同事话啊，不如你有冇饮水啊？你不如再饮啲水啊，因为我冇食饭。佢话你饮多啲水，你 会好啲嘅，冇错，会快啲嘅， 有 果唔系嘅，佢会结啲比较。 冇错啦。我都有帮你啦，寻日 帮我乜嘢啊？ 你唔 记得咗？ 你真系忘恩负义啊！ 我帮我乜嘢啊？ 佢要填高度啊！ 系啊系啊！ 我帮你一 check， 我不如你写多五 cm。咁又如何？咁又如何？写多咗又点？ 佢叫我虚报。 你唔使咁肉酸， 有几肉酸啊？ 我唔记得啦，因为我谂住四 cm 入咯。 咁啊好啲啊！人哋一睇啊，都达标啊， 系嘛？其实你咁睇嘅话，你应该瞓唔到上我哋张床度啊， 擒唔到上去。 系啊系啊，记得啦记得啦，系啊好笑。 我真系冇住真系。 跟住佢有体重同埋高度，咁啊高度嘅话我就唔知道，其实 cm 系等于几多。跟住佢即刻帮我 check， 即刻帮我 check 啊！ 诶，你自己填一六零啊， 一六零。 嗰度我揸主意。 真系无谓咧，一四几咁嘅小朋友唔好捐啦。 系咁啊，好失礼啊嘛。 未够年岁啊。 系咯，年岁就够嘅，但系人哋会觉得好奇怪咯。咁嘅年岁，咁嘅 小朋友， 系啊，冇错。要攞你啲血嘅话，都好似都唔好算。 捐俾你小朋友啦，有需要啊。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行业输入劳工计划安排，为建造业和运输业输入共两万名外劳。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今次计划容许外劳可以即日返回内地居住，是希望提供弹性安排，亦都可以减少本港的社区压力。黄伟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除了建造業的輸入外勞會獲安排入住元朗潭尾或地盤附近的宿舍之外，估計八至九成在機場上班的外勞會返回內地居住。對於輸入司機方面，黃偉麟說理解市民對安全性的憂慮，強調這類司機在港亦都要考取小巴或者巴士牌照，在港接受十多個小時訓練和職前培訓，符合要求才可以提供载客服务。政府推出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先导计划乐建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计划其中一个模式是希望私人发展商提供手上的私人土地用作兴建居屋。根据公开资料，私人发展商现时有大约1000公顷农地，当局计划以三分一补地价为诱因，希望激活这些农地和未发展的住宅用地。何永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补地价有优惠，因此单位售价亦都要定在市价的六五折。他说六五折比起最近一期居屋的六二折为高，是希望私人發展商利用高出的 3% 差價，在單位內的櫥櫃、洗手間等發揮出創意和多些設計。日本中部岐阜市一個陸上自衛隊射擊訓練場發生槍擊案，當地傳媒報道事件造成3人受傷，一名自衛隊成員懷疑涉案被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指对他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诉讼是滥用权力，令人发指。特朗普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出庭应讯，并不承认控罪。他其后无条件获准离开法院，回到新泽西州之后向支持者讲话。特朗普指这种诉讼是干预选举的另一次企图，他有权检查存储文件的箱，将私人记录和政府文件分开。他不满联邦调查局人员去年搜查海湖庄园之前，他未有机会复检从白宫转移的所有材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27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365亿8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6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8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67.4升1.2，阿里巴巴85.75升5仙，建设银行5.05是跌3仙，美团128.9升9毫， 比亚迪股份260.2升2.4，盈富基金19.83冇升跌，小鹏汽车42.55升2.75，理想汽车131.4升8.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40.11，瑞士法郎0.905，加元1.331，人民幣7.159，英磅對美元1.262，歐元對美元1.08，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經平均指數報33,307，升288，港金報18,160，跌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29美元，卖出19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荔枝角道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咧，由于有收树工程封咗慢线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美孚桥面啊，咁影响到美孚桥面落翻去荔枝角道咧，慢线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青山公路咧出翻长沙环道咧都系比较繁忙，咁影响比较大咧就系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落翻蝴蝶谷道咧就挤塞，车龙咧排翻去天马苑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警署对出，由于有收树工程封咗慢线啦，咁而家呢一段嘅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车龙排翻去美孚桥面，咁最主要咧都系阻咗慢线。咁另外咧，青山公路落翻长沙环道都系车多，咁啊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落翻蝴蝶谷道都受影响，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少少啦，龙尾排到去警察总部。喺新界青沙公路去返青衣南桥方向，近住青日酒店对出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泥围。另外葵涌嘅梨木道由于有爆水管，梨木道下行啦，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由于啲车咧改行晒童子街，咁所以影响到而家童子街去翻梨木道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嘅一个。喺佢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日日照应。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 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节目，有个说话叫做封剑游人，但系咧随住人慢慢长大，发觉人生有啲嘅关口咧，好难话封剑游人嘅。例如话生小朋友啦，养小朋友啦，因为好多嘅开支咧系你好难去慢慢去预测到嘅。即系当你去到啊慢慢长大啦，原来要使呢嚿钱噶，咁你就开始，原来咧养个小朋友真系要一定嘅储蓄啦，咁样。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结婚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咧？喺香港结婚，如果吓即系唔系太过奢华嘅咧，要几多钱咧？ 点解唔系封建诱人啊？首先，大前提系， 如果小朋友有好多咧，譬如你入间学校读啦，举个例，咁佢每一年嘅书簿费啦，或者有啲你唔知道咩嘅费用啦，好啦，又或者有次小朋友受咗伤啦，送去医院，原来乱一乱针咧都要千几蚊咁，即系我系讲紧呢啲，你未必估计到费用啫，系啦，咁到结婚啦，咁喺网上咧有个女仔咧就好唔开心啊。咁样嗱，结婚其实系真系可以封建由人嘅，但系对于某啲人嚟讲咧，佢觉得如果去到咩都要悭，咩都唔好买咧，就会好唔开心。咁女仔咧就同男仔咧就结，即系拍拖好耐啦，咁啊终于结婚啦。首先咧佢就好唔满意就系、是、个男仔一路咧就拖啊，即系拖到，譬如最初话四月行礼，咁迟啲又话九月又话十一月咁样，即系觉得点解会咁样样嘅咧？唔系应该 firm 咗几时就几时嘅咩？ 有啲问题 咯。咁另外咧就佢就要 plan 到嗰个嘅使费啦，因为你每一样嘢梗会有好多开支嘅咧。咁佢知道个男仔咧就唔想使太多钱，同埋个经济上都唔系话真系好丰裕，咁佢就唔使有几样嘢最大嘅费用咧，唔使佢俾啦。第一礼金，对于某啲结过婚就知道啦，即系女方要男仔俾个礼金，可多可少啦。 即系利是啦，其实我觉得点都要俾嘅，嗬。 礼金， 礼金同利是唔同系嘛？ 唔同，礼金唔同，利是系俾姊妹， 礼金唔系俾姊妹，礼金系俾利 是俾姊妹，我话 即系 对方父母， 系俾对方父 母，咁先叫礼金。 人哋养大嘅女嘛，好啦，礼金话唔使俾啦。咁另外。最大其中叫 one of 最大嘅啦，就係买嗰啲咩金色啊、龙凤额啊嗰啲，嗰啲可以系好多。 嗰啲唔系你俾㗎，系啲长辈买嚟送俾你㗎嘛，唔系咩？ 佢自己都要买啲。如果长辈唔够嘅话， 系啊，系嘅咩？咁如果有见到戴嗰啲一成只金珠咁样抬住啊， 一抽 一抽嗰啲龙凤额嗰啲，我仲以为系长辈送俾你 嘅。当年就我买嘅，我唔知，即系我谂每一个人唔同啦。如果有啲人想再丰盛啲啊，多啲咁，唔使买啦，所有啲金色。咁最后咧，女仔就揾咗一啲朋友或者嗰啲 wedding planner 咧，就帮佢 book 咗一个地方，全部由地方啦、使费啦，到嗰啲咩证婚人咧系20,000蚊咁样，贵唔贵啊？你觉得？ 乖，好抵啊，好平。 我唔知啊。 唔系，即系如果你就咁讲呢个 20,000蚊啊，即系如果结一个婚系嘛？ 结一个婚，完成晒， 梗系唔贵啦，20,000蚊。 系啊， 系啊。 但系佢个未来老公就话咁贵啊。咁樣，咁所以 你要睇佢嘅經濟基礎啦。 係啊，我都係咁話，你唔可以話係，你冇得話用我哋嗰個標準嚟去話佢覺得20,000蚊對於佢嚟講嘅話係貴唔貴？ 係啊， 同埋嗰樣嘢對於佢嚟講嘅話，佢係咪真係好想咧？ 係啊， 佢唔想嘅話咧，佢就會覺得好貴咯。 即係或者寧願買 一 隻戒指， 一個價值觀。 又或者佢就20,000蚊，不如我哋去旅行結婚算啦。好多人都係咁做嘅，我覺得你好難講嘅。 好多時要兩個人有一個默契，或者 鬧交咯，結婚搞到。 一定要有共識嘅 嗬。即係對於個女仔嚟讲就已经去到最底线啦，即系已经挨晒人 啦， 乜都唔收你啦，系啊。 咁但系之前应该大家倾好噶啦，唔系而家去到而家。 我真系唔知啊，因为我对于呢啲繁文缛节嘅嘢嘅咧，我觉得系可免则免嘅。 我都好， 因为好对唔住啊吓，即系我好尊重大家会搞一个婚礼，你会觉得嘅就系呢一世人一人得一次嘅啫。咁啊，希望嘅就系尽量隆重其事，等大家都可以留一个好好嘅回忆。但系我觉得对于回忆，我唔系咁样去善逆嘅，同埋嘅就系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两个人喺埋一齐已经系好可以好开心嘅。即 系 繁文缛节嘅嘢，个就可免则免嘅。 我觉得 因为费事劳师动众啊，你明嘛？ 首先嗰啲咩金器咧，其实系俾人睇嘅， 系啊， 冇意思， 同埋 你唔会再戴嘅 ，cross 咗系唔要 啊， 同埋戴戒指要嘅，即系我觉得 戒指要嘅，因为系一个承诺， 戒指系咪同一个呢个一个象征？ 同意同意 啊，但系唔使话好多卡层啊，即系大家中意一对结婚戒指，我都 OK 啦。 请朋友食饭嘅话， 嗰 度 几多钱 咧？ 我哋 计一计先， 7,000蚊啦，当 即系我只系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如果你话即系请人哋食饭嘅话，系咪真系需要延开几多几多席咁样咧？就睇下你自己究竟。 境嗰個經濟狀況係幾多咯？我真的覺得冇唔係真的好需要。四圍至少啦，係嘛？即係其實兩雙方家長加好朋友， 八千蚊一圍好嘛？ 不知道，我覺得真的沒什麼所謂。 五千 啦，看你什麼地方，即譬如你在普通酒樓又不同，酒店又不同。 不去酒店啦，現在我們是經濟嘛，同埋一個簡約、開心、温馨的氛圍。 其實沒所謂的，不過最主要大家都喜歡這一種。譬如好像 Sarah 都沒問題，如果去跟男朋友或者老公，大家都說去旅行算了，那就 OK 了。 那就是了，是啊。所以我 現在問題就是個價值觀有些不同，一個就這麼乖，一個就我已經最底線了，這樣。 所以你一問你就說，哦，即如果是的話，在這個case 嚟讲嘅话，咁新娘就会觉得就已经两万几蚊，乜嘢都已经唔收啦，你都会觉得贵。咁至于新郎佢会觉得出钱嗰个，我觉得两万几蚊都贵。咁嗰样系冇得讲嘅，因为每一个人对于金钱嗰个价值咧，佢哋嗰个谂法都系唔同，所以其实系唔可以咁样讲。 即系等于你买床单四件套， 冇错， 两千蚊又得， 系 三嚿水又 系，几 万蚊又有， 呢个就叫做封建游人。 系啊，真系 真系睇你哋两个个价值。 即系冚咗佢咯。 但系我只系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从呢件事里面嘅，你会睇到嘅就系两个人嘅价值咧。你就唔好以为话喺金钱上面嘅价值，我哋好似似乎有啲落差。可以嘅就系蔓延去到嘅就 系， 如果讲紧价值咧，就系有好多嘢到第二次都会出现问题。 系啊， 即系由小处慢慢扩大。 喂，过年去拜年，哇，去四大长老，你做咩买盒朱古力啊，定买盒蛋卷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嘢， 封几多钱利是 啊？ 从钱嗰度入手都利是。 阿 B 仔，我唔识。又俾五十 蚊，买几多钱嘅 B B 衫都系有得拗。 又或者做第时嘅话，你嘅小朋友嘅教育，你 系 谂住我一定要佢读名校嘅，定系 街坊福利会小学咧？ 系啦，嗱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啦。系 啊，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我反而唔会睇到嘅就系话个钱究竟两万几蚊系多定系唔多呢一样嘢咧系冇得讲嘅。但系如果你讲紧嘅就 系 话两个喺个价值观嗰度出现咗问题嘅话咧，你真系 要 谂清楚啦。 故事最尾咧就加咗一个咧叫做一粒石再掉落去，再起咗啲波。就是个男朋友咧话，诶，我想买只狗啊，我嚟做宠物，一万蚊。咁当时咧，呢个女仔即刻将自己俾咗，原来一万蚊你都肯愿意买，但系两万蚊结婚就唔愿意。同样地，都系出于个价值观嘅差异咯。咁我谂有个默契好啲嘅，系咪？ 肯定要啦。 但系其实有时你话两个人，就算你话拍拖，好爱对方，个价值观都未必系相同同埋近似嘅。 即 系 好多好多男士屋企都摆满嗰啲模型， 系啦， 好猛嘅啲女士。 作为女士系完全不能。够明白噶嘛？ 系啊！ 嗱，你话摆模型嘅话，我都仲见到有件实质嘅物件摆喺度，都会烹尘啦。 我知你想 讲，你明我话讲咩嘛？系啦，喺虚拟上面嘅，你无端端又五千蚊买一个盔甲，就杀得好啲，咁有咩意思啊？你即系直接 钱就真系使咗 嘅，两千五蚊嘅话，跟住咧就唔知买把唔知咩痴心情长剑咁样，又话好似劲啲咁样，我真系完全不能够理解咯， 我接受唔到。 同埋你知唔知可以使好多钱？ 要货金咧，阵间有个女仔， 货金啊， 即系俾钱啊， 俾 钱啊，嗰啲 KOL 啊，买份礼物啊，跟住我又买个耳环俾你， 系啊，买个心心俾你咁样，买份礼物俾你，嗰啲佢系虚拟嘅嘢嚟嘅，我真系唔能够理解，唔明白。 所以结婚大家都临清临楚， 爱情不是那么简单啊。 系啊， 好啦，节目里边一阵间十一点钟，我哋有 AI BB 班， 功课摆咗大家台面啊， 仲要考试添， 做好啦。 咁一阵间大家就听住上堂，而家送嚟另一个环节。 网上情经典重现，王靖文、王菲出生于北京，1987年移民香港，1989年推出粤语专辑《王靖文》。 假使有天过去能再。停留在某一節，但願能彌補你缺別那段，對你痛哭多一片，多一次纏綿，令你發現我在顛倒，如求你。 王菲、王靖文曾经获颁两岸三地音乐颁奖典礼里面最佳女歌手奖项，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接受 CNN 专访，同埋第一位日本舞蹈馆举行个人演唱会嘅华人歌手。无奈那天，佢嘅首本名曲。 即使这天再畅谈往事，仍然难明白。 1992年，王菲推出第四张专辑，以日本歌手千秋真美歌曲《口红》翻唱了呢一首，旋律容易上口，歌词感动心弦。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红遍全个乐坛，奠定了在乐坛的地位，荣升第一线女歌手行列。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走来走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长夜有你在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 1993年专辑《十万个为什么》推出，标示着王菲乐风的转变，在词曲上面开始体现出更多本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参与专辑的制作过程，改编自 Silent All These Years 冷战，入选1994年度十大中文金曲。 先知中怎可知真拥紧你，如捉摸一堆飘忽空气，眼看无数个问号被静默的你吻去，自豪自弃，从不敢不忍心识穿你。据闻你与那默记艺人恋上了，我也学别人静静地演我这套戏，亦不愿分离相对，不发一言。只是你共我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的骂战，但表情彼此表情悄悄地暗示这是冷战。多少年共对亦无言，流言风一般于身边一声一句，从不听不讲不想一句，怕会无意揭露令人难完唱的证据，怎么面对？无声之中将心声踩碎，变成最有罪默的艺人，不愿对，永远静静地寂寞地演你爱侣。别管你想谁相对，不发一言，只是你共我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的骂战，但表情彼此表情悄悄地暗示这是冷战。多少年直到目前，我爱你，你也爱我，这个你过去也听我说过，破裂过嫌弃过，我想我变过你，我却永远怕说破。冷战再冷战再冷战，一错再错，却爱上这个错。怪责你揭破你放弃，你可会使我好过？流言风一般 不声一句，从不听不讲不说一句，怕会无意揭露令人难完唱的证据，就莫面对，无声之中将心声踩碎，变成再有趣默嘅艺人不怨对，永远静静地寂寞地演你爱侣。 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王菲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数之不尽，每一首都留下我们很多的回忆，很深的印象。不如再跟大家重温以下这几首王菲的作品，看看你又记不记得这首是什么。不就是正如歌名所唱出的叫做梦中人。一个乐坛你不会忘记的名字，同埋呢一首歌曲《约定》。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样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各位同学早晨 ， 好啦，今日上延长班，同埋听讲有测验嘅， 哎呀， 你有借本书我睇睇，唔该， 好 唔 好啊？ 我俾咗你啦， 你 有少少头痛， 好，多多 Leo 嚟啦。 讲翻上一集先 ，Happy 先 吓。好啊，咁首先同你哋重温一下啦，喺测验之前重温一下上堂嘅内容啦。咁其实咧呢几堂咧，我哋都系围绕住 AI 其中一个范畴，叫做电脑视觉，记唔记得系咩嚟嘅？ 记得。 系咩啊？ 佢见到啲乜嘢？个电脑见到啲 咩？系啦， 因为佢睇到先记得。 点样睇到呢个世界，同埋点样理解佢？咁我哋上堂个关键字系咩啊？ 上堂关键字系。 我记得你上堂问过，但我上来都唔记得。 上堂 的关于机械，等等，机械唔知乜嘢记忆系咪？机械记忆系咪？系咪机械 ？AI 都系 AI 嘅作用。 机械学习咧系上堂嘅关键字。咁上堂完咗之后，我哋想带出嘅就叫做物件侦测。 哦。 硬嘅层系唔记得呢个字。 咁咩叫物件侦测啊？ 物件侦测即系，譬如话马小强坐喺度，佢嘟嘟嘟嘟 check 到，哦呢个系马小强咁样样。 跟住送走佢咁样。系啦， 系咪咁啊？ 呢个咪就系咪。 系咪 啦？佢会知道嗰样嘢系物件 啦，认得佢系物件，同埋知道佢大概喺咩位置嘅。咁 因为呢个系 for 嗰啲咩自己揸车嗰啲，就侦测到边度系咩啦。 咁上堂咧，我哋就从自动驾驶咧带出咗一啲道德嘅问题啦。就因为自动驾驶系涉及我哋嘅人命安全噶嘛， 冇错。 系啊，我哋双手应唔应该摆胎盘咧？到底最后 唔应该， 或者个 只有个人 嗱，其实唔单止啊，小师妹除咗只手摆唔摆胎盘，只脚仲应唔应该有任何踩 brake 嗰个动作？ 应该有个人坐喺嗰个驾驶室， 应该 我觉得都应该。 唔系啊，你上次讲咗嘅就系话，其实喺香港嘅法例嚟讲，我就算你有自动驾驶嘅话，你都应该要双手摆喺个胎盘噶嘛。 系啊， 系啊，唔可以噶。 咁咧，所以咧，其实相关公司啊，或者一啲政府机构咧，都好应该考虑相关嘅责任啦。 嗯， 好，小测验时间啦， 测验啦， 有咁嘅安排咩？ 有啊，你今日出去饮水啊？要 开始唔舒服啦。 系咯， 嚟啊！ 咁咧，问我而家会问大家。不同的持份者，你们可以想一下他们在自动驾驶这一项技术上有什么责任，或者有什么做得更加好的地方。首先计章同学， 我先好啊，你说 科技公司在这方面有什么责任呢？ 我觉得呢这样的科技公司呢，就好像我现在买一个手机这样，他要教识我用，告诉我有什么潜在的 bug 啦，如果有 bug 出现的时候bug 即是有些坏，即是叫 mistake 啦，或者到时他轻了，因为有时手机都无端端轻嘅，咁佢要教我上堂啦，咁另外要话俾我听有咩可能会出现嘅嘢啦，同埋话俾我听我要负责嘅责任啦，即系万一如果有受伤啊，甚至更严重嘅意外咧，我系要负责做即为咩嘅负责嘅，即系譬如我系如果有啲咩咁样，我要负责翻啦，咁样我要负责翻啦，唔能够完全将个责任咧推卸晒俾人嘅。 好好啊，呢位同学有90分。 啊！ 你系咪问 ChatGPT 噶？哇！我怀疑喎， 佢应该冇 。系啦，咁总括而言咧，其实科技公司咧，首先佢一定要发明一啲可靠技术啦，即系经过测试先推出嚟。如果唔系，无端端我拎住部电话会爆炸嘅，咁对我哋人命嘅危险都有啦。咁同埋咧，佢可以好似我哋上次咁咧，推出唔同阶段嘅自动驾驶，就譬如啦，到底个使用者使唔使坐喺度啦？或者啦，遇到危险嘅时候，佢可唔可以即时中断嗰个自动驾驶，加人去涉及去控制？哇，要刹车啦，系啦，好啦， 好 到你咯，黎睿同学。 你啦，问题咩？问题咩？唔该。 政府喺自动驾驶有啲咩责任咧？ 自动驾驶方面嘅话，我觉得起码要对于譬如可能系相关嘅公司啊，又或者系会采取自动驾驶嘅嗰啲驾驶嘅司机啦，好可能就喺呢一方面嘅话，有一啲相关嘅一啲制定一啲，譬如可能系政策啦，仲有嘅就系法例啦，甚至乎嘅就系若果万一有啲乜嘢嘅情况嘅时候嘅话，真系有啲咩大家都唔想嘅人命伤亡啊，点样嘅话？又会有啲乜嘢嘅责任佢需要去担当咯？咁譬如可能呢方面嘅法例啦，同埋其实佢要执法。 小师妹，可唔可以补答啊？ 可以啊， 系啊。 咁我谂起啲嘢，我想补答啫嘛。嗱，其实而家唔系我冇温书啊，不过我咁谂啫。我而家驾驶者咁谂啫，因为而家咧，譬如话啲旧车六年要验啊嘛。咁我就觉得其实政府系咪可以多一样嘢，就系由佢哋嘅专家咧，佢哋嘅有个尺咧去量一量。而家你推出市面，譬如你 A 公司推出市面嘅电动车啦，自动驾驶系统到底符唔符合安全守则咧？咁样就好似而家啲旧车嘅六年要验一验，你仲考唔可以喺马路上面行咧？咁我估唔估？ 其实两个都答得好啱啊！政府应该系一个主导者嘅角色，佢应该去监管唔同嘅科技公司啦，或者去订立一啲嘅规例啊、法例啊，去监管使用者或者呢啲驾驶公司啦。好，最后一条啦！ Yeah. 哇，你两个都答得好啊！ 有相关嘅政策同埋有法例同埋监管啊， 哇，好大压力喎、啊！我你两个都 系啦。 OK， 好啦，小师弟啦，咁 你又司机又有咩责任呢？ 嗱，呢个问题咧真系可圈可点。系啊，如果你是自动驾驶咧，即系 suppose 你系冇司机喺度噶嘛？ 嗯哼， 即系如果你自动驾驶啊。 有司机， 唔系佢 嘅，即系你架车有自动驾驶啫嘛，系嘛？ 系咪？ 你系咪意思 就 咁样？即系你架车， 你发挥先， 你发挥。 好 ，OK，OK，OK。 打唔使 惊，真系好。 答错系你应该。 不过佢个咧，其实令我带出一点。如果有自动驾驶，咁车里边仲应唔应该有一个有车牌嘅人咧？如果譬如话三个乘客都系乘客嚟嘅啫，佢冇人有车牌。咁仲得唔得？可唔可以开车咧？嗱，个车识开啊，但系原来佢哋冇人识救、啊，明唔明我意思啊？ 如果咁讲法嘅话，佢就唔成立啦呢个问题。即系佢成立嘅问题嘅就系必须要有嗰架车嘅话有自动驾驶啦，同埋另外就有个司机啊嘛，咁佢先至会有责任啊嘛。 嗯 ，OK， 系 啦、 okay, 啊，我继续 就咁。我哋变咗辩论。 嗱，佢头先嘅答案都代表我。 理解佢条 问题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啊、我觉得个司机咧嘅责任咧就系在于咧佢要即系及住嗰个 system 喺度，系啦及住晒，同埋佢都要及住周围嘅环境、 嗯， 因为你唔系单指意就靠晒嗰个系统嘛、嗯，你要睇下有冇人啊扑出嚟啊、嗯、打风啊伏张报纸落嚟啊等等嘅，佢都有责任嘅、嗯。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嗰度系统。佢必須要我諗要考試啦， 係 啊，唔係你嗰度考試 咯， 唔係嗰個司機要即係佢符唔符合駕操控呢個系統？ 係， 即係佢要考另外一個駕駛試係嘛？ 係啊， 因為個 system 要 點樣用 噶嘛， 自動駕駛。 我諗有分路試同埋不是大包圍嗰個。 所以我頭先係 要再 interview， 即係好似手機，你都要學習點樣用噶嘛，係咪？ 仲有一个司机最重点嘅嘢，你哋讲嘅都大致上 OK 嘅 ，OK 嘅 ，OK 嘅。 你 可唔可以？你 有70分， 70分咋？啱合格啊！ 仲有啲咩 佢答 唔到？咁其实最重要嘅就系出咗意外嘅时候，你要负责任咯，咪就 咪系咯。 系啊 ，keyword 冇讲。 系啦， 乜佢系咁啊？佢做人嚟噶， 争少少。 唔系，我假设，我假设就冇意外，做咩啊？我假设我冇意外。 我都补充一点，即系头先你哋讨论。 你咪帮我先，如果唔系你唔好补充。 都帮紧你嘅，帮紧你嘅，帮紧你， 补充补充。 记唔记得上堂我哋有讲啊？即系自动驾驶咧，就唔系即系话啊，有分唔同嘅程度啊嘛。而家香港为例，其实系辅助驾驶， 系啊， 就唔系自动 系啦，即系未完全去到完全自动，好似 个人喺度 啊，或者有人搭火车啊，嗰种完全冇司机嗰种， 系 啊，咁所以咧就又唔好咁快咧就反对嗰个问题住。我哋其实都系想话俾大家知，即系个司机嘅责任，你起码知道个技术、要做啲咩，有啲咩好坏咁样咯。 咁我咪顺晒咯， 帮紧你，帮紧你， 帮紧你，帮紧你。 咁大家 都幾 OK 啊， 係啊，大家都有温書有聽書喎，上一堂。咁而家咧就交時間俾 Leo 講另一個例子啦。 好， 係啦。嗱，咁我哋之前就討論呢個物件檢測技術啦。咁通常我哋就會有啲鏡頭啊，可能啊檢測裏面個畫面有冇啲人啊、車啊、動物咁等。咁其實咧，其中一個好主要嘅範疇咧，會應用喺咧就係喺一啲叫安全監控嘅範疇。點解咧？因為通常我哋做一啲技術出嚟，都希望有意思啦，有嗰個價值啦，人命。好宝贵噶嘛，咁啊，所以 大家都喺度做功课， 系啊，好认真喺度， 好认真噶，系啊，执录屎啊， 又差又认真啊， 个个都攞笔攞纸攞笔写，我画翻仔都唔俾， 安全监控啊， 我其实我哋冇书啊，我想讲啊，咁啊写下笔记亦都好嘅 ，OK， 嗱，咁啊最主要应用喺一啲安全监控嘅地方啦，嗱，我举啲例子俾大家容易啲去想象究竟点用，例如可能啊喺一个地盘里边。我哋可能咧装啲镜头啦，啊，睇下会唔会侦测到个工人会唔会冇戴头盔，即系佢可能即系唔系好安全，好危险，咁咪 提佢啦， 系啦，发出一啲警报，系啦， 马小强冇戴头盔，马小强冇戴头盔， 又唔好飞个头盔整到佢，系嘛？可能我哋甚至唔好俾个机器运作。可能再智能啲， 落实晒 咁劲， 系啦，咁危险啊嘛，危险梗系唔好俾佢做啦，咁样，咁呢啲就系一啲即系我想象啦，未必话而家个地盘真系有晒呢啲 A I 技术，想象 有， 即系未有嘅， 唔系而家有 部分有啊，系咪？ 有啊，真系有啲， 即系冇戴头盔就会开唔到机啊， 地盘啊，佢有两种，唔系，即系佢咧，譬如话咧，佢有人行咗去嗰个譬如话个秤咧个范围咧， 危险嘅范围 系啦，咁佢会即刻发出警报。另外咧，我知道。有啲 你咪喺地盤打過， 你唔好理我啦。有啲懲教嘅地方都係已經用緊啦。譬如話啲人咧正常咁啊企喺度行啦，但係如果偵測到有幾個人係踎低啊，嗰啲動作咧就有機會即係喺係咪打交咧定乜嘢咧係響。 係啦，冇錯。第二個例子我都係類似嘅，我就想講例如喺停車場。 讚我嘅，我舉 十分好啊，小強同學 一百分， 一百分啊 ，OK， 好好勝， 一百分。 我都係第一次。俾个学生逼我赞佢， 逼啊，系逼啊， 你慢慢就惯， 系慢慢就 惯，佢系咁嘅，佢个人系咁， 系咁样嘅， 高大喜功啊，四个 人，咁啊，可能即系检测到一啲可疑嘅人物啦，有啲可疑嘅动作嘅时候咧，我哋， 但系对唔住，咩叫可疑咧？ 系啊，有时 点 define 可疑 咧？可疑啊， 我都上网睇 过，佢嘅动作可疑 嘅，头先嗰个就系一啲可疑， 我知，但系如果你喺惩教嗰啲，因为坐监嗰啲踎低就会可疑。但如果其他地方嘅地盤咁，點又叫可疑咧？ 我見過有啲 入技術準則嘅咯喎，係嘛？ 係啦，就唔係淨係用物件檢測啦。有啲咧，我見到有啲 AI 嘅技術咧，檢測到嗰個人個樣啊， 係啊， 係個樣係 個樣好可疑， 個樣好可疑， 個樣可疑。 你唔好望住我啊！ 嗱，咁我信啦，望到你我信啦。AI 應該即刻第一時間嘟嘟嘟嘟，你個樣真係幾可疑。係 咁，當然啦，嗰個 可疑強， 可疑嗰個樣咁啊，可能通知下個超級 馬可疑嗰叫 便利店嘅店員嚇，即係特別要小心呢個人咁樣。我就見到有啲技術係真係會咁樣做，不過咧，可能咧，你哋都話即係有啲質疑啦，呢件事得唔得？但係有啲動作， 唔係我諗緊，即係我唔係質疑啊。譬如超級市場咁樣，你見到馬小強咁樣，可能將啲嘢擺喺自己嘅袋啊， 四圍望， 四圍望啊， 會唔會冇人嘅時候？做先做某啲動作， 呢啲就可以， 系啦，會唔會有成日好似扮 好 難 啊？個可唔可以啊？ 即係動作， 個樣都得， 係啊， 個樣都擺到明，真係可以啊！ 貪心，我眼頭有兩 馬可以， 即係。有可能佢着衣着啊， 衣着 等等啊， 衣着点睇都可以啊，佢衣着可唔可以？ 自己个样啊， 塞咗西瓜嘅肚， 系 塞咗西瓜肚 啊，咁样即系好多嘅，即系好多嘢可以去做一个识别嘅咁样。咁同埋亦都喺安全上面，亦都可以检测啊，例如会唔会有人爬咗出窗啊，会唔会做紧啲危险嘅？ 系啊系啊系啊， 呢啲 咧，某啲医院咧佢就会嘅，啲窗系锁住噶， 系啊，所以就更加要小心啦。所以呢啲全部。我哋泛指就係一啲安全監控上面嘅應用啦。咁你都聽到啦，啊頭先講啦，呢啲技術咧就涉及到用好多可能人嘅資訊去做分析啦。咁啊，想帶出第二個問題，大家估下究竟會係一個乜嘢嘅問題咧？ 私隱問題咯， 冇錯啦，就係私隱問題。 因為有個樣嘛。 冇錯啦，冇錯 啦，因為呢、這個，又或者你啲資料嗰啲咧， 不過呢樣嘢真係好矛盾，可能你又要你又要保安，但 你 又話 可以， 跟住你又話私隱，即係咁啊，舉個例咁。 即系你当你想做想应用呢样嘢去达到你头先讲一啲安全嘅目标嘅时候，你走唔甩噶，你都真系要攞到呢啲咁样嘅 资料 先去做分析。咁但系当然我哋去应用呢啲资料嘅时候咧，咁其实嗱，私隐问题咧仲唔系净系认人咁简单，我仲想带出多一样嘢咧，就系例如可能车牌。呢啲咁敏感嘅資料咧、其實咧都涉及到個人私隱嘅喎、我舉個例子啊、可能咧小強同學咧日日都好型嘅， 唔俾插筆嘅， 冇對唔住，冇呢個情形出現， 冇呢個情 形，你唔好嘈，我聽佢點講， 佢唔會日日都好型， 慢慢講。 小強同學日日都 記錄住 揸車翻學嘅，日日都揸車翻學咁型喎、突然之間啊， 揸買送車翻學， 係啦，可能有個系統檢測到咧佢個車牌咧，突然之間咧就冇去到學校 嚇。 去咗電台、原來去咗電台追女仔喎。咁、你諗下，嗱，唔使認到小強個人個樣喎。 咁、但係老師或者係人哋另外一個揸佢個車咧， 係亦都有呢個機會， 係啊， 亦都有呢個機會。咁可能小強俾佢太太女朋友捉到嘅時候，咁、佢就會咁樣辯駁啦， 係咪啊？俾人揸咗啊架车， 系啦，俾人揸咗啦， 我俾人偷咗架车， 系啦，咁所以我想带出咧就系，除咗个人嘅样之外咧，其实有时一啲涉及到会透露到我哋个人身份嘅嘢咧，其实都会有呢啲问题嘅、OK， 你个人行踪嘅问题咯，系咪？即系去咗边度啊？去过边度啊？ 系啦，冇错，呢即系可能有啲人介意啦，有啲人可能唔介意啦，系咪？可能小强就 其实而家都成有啲问题噶啦，即系等于咧，譬如马路上边咪啲咩讨论的事咧，咩话？呢架车唔遵守规则啊！有啲人真系将人个车牌摆埋上去，咁可能佢真系唔守规则嘅，或者个 cut 双白咁样。呢而家其实已经多多少少都有呢啲， 都有呢啲。 咁如果你咁样讲法嘅话，我就觉得仲可以带出一个就系起底嘅问题啦。 系、啊， 系咪？ 如果你如果明星啊，明星都会， 嗱佢嚟嘅，你系边个嚟嘅咁样咯？ 好针对我嘅明星起底， 起底啊！ 即系明星又特别担心， 又惊。 好嗱，不如咁啦，喺休息之前，我都问定啲问题，等你哋去准备一下。好啦，当我哋知道咧有呢啲私隐问题嘅时候，咁究竟嗱，例如第一个 ，OK， 计章同学啦，交俾计章同学谂啦，收集资料嘅人士点样做先可以做得好啲，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咧？即系点样解决呢个私隐问题咧？啊，咁我交俾麗蕊同學諗下咯 ，OK？ 技術人員又點樣做先可以做得好啲去解決呢個私隱問題呢 o k 咁我又交俾小強同學諗下啦，政府又點樣做可以做得好啲，好嘛？咁我哋 小強同學會偷睇㗎， 我答咗政府 冇㗎，我冇俾答案佢 交換 啦， 交換 題目，等你哋諗諗先 ，OK？ 交換都 唔驚 ，OK？ 好，私隱嘅問題真係好嚴重啊， 係、啊，冇錯啦。 但係咪呢樣嘢永遠唔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嘅咧？即係話唔可以又滿足到私隱。亦都唔可以满足，一定会嘅咧。 私隐问题咧系一个大家对， 即系总有 大家有唔同程度嘅、其实私隐问题同技术啊，一加一等于二呢样嘢系唔同嘅、私隐系讲紧，可能有啲人接受到我个车牌我都冇所谓嘅、我去边冇 我行得正企得 正。即系而家你有啲大厦咧，啲看更哥哥会叫你俾你睇身份证，我抄低。有啲人会唔肯噶， 系有啲人就 发脾气，我唔睇啊，我话系咩？咁人哋做嘢又要睇喎，咁點啊？即係好多呢啲㗎。 所以就冇話一個點樣完美嘅方案， 冇話 反而就睇下每個地方佢、一般咧就對嗰個私隱嗰個重視嘅程度係點樣，就希望大眾接受呢樣嘢啦，大家 多啲討論啦，係咪？就睇嗰條線嗰、個界線。 係啊。咁當然我頭先考嘅嗰個問題，大家都要答嘅，因為講緊係點樣可以令到件事去做得好啲。 唔驚你啊！ 要諗諗先。OK， 放小息去廁所啦，買唔買嘢食啊？你？ 好啦，咪炒一半，买水买水，听紧风骚浮人，翻嚟我哋继续今日第二集下集嘅 AI BB 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中部其后市一个陆上自卫队射击训练场发生枪击，造成死伤。日本传媒报道已经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自卫队成员怀疑涉案被捕。 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上午九点左右，射击训练展开不久发生这宗枪击，相信一名自卫队员用步枪指向同事扫射，枪击并没有酿成平民伤亡。被捕的自卫队成员年约18岁。回来本港，政府公布行业输入劳工计划安排，为建造业和运输业输入共20000名外劳。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今次计划容许外劳可即日返回内地居住，是希望提供弹性安排，亦都可以减少本港的社区压力。黄伟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除了建造业的输入外劳会获安排入住元朗潭尾或地盘附近的宿舍之外，估计8-9成在机场上班的外劳会返回内地居住。对于输入司机方面，黄伟纶说，理解市民对安全性的忧虑，强调这类司机在港亦都要考取小巴或巴士牌照，在港接受10多小时训练和职前培训，符合要求才可以提供载客服务。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先导计划乐建居要求发展商要聘请独立检查人士进行楼宇的最后验收工作，并向当局提交报告。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发展商聘请的独立人士在项目兴建期间已经要与项目建筑师等的专业人士沟通，如果遇到项目质素问题要即时处理。何永贤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又提到，在验收报告之中，当局会指明每个单位所需检验的部分，确保在制度上达到质素保证目的。被问到发展商会否为确保利润而将货就价，何永贤回应说，项目属于大投资，看不到为什么要牺牲质素，最终令到项目卖不出，不能够回本。他相信发展商都希望项目完成之后货如轮转，而且不会影响自己的品牌。天津一家民宅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局已经拘捕疑犯，正在调查犯案动机。事发在昨晚8点几，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通报，公安机关侦查认为被捕的46岁疑犯是利用烟花爆竹犯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38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4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2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6，升5.8；恒生中国企业67.5，升2.2；阿里巴巴86.05，升3.5；比亚迪股份260.4，升2.6；美团129.2，升1.2；建设银行5.03，跌5；盈富基金19.85，升2；理想汽车133.2，升10.7；小鹏汽车42.7，系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40.03，瑞士法郎0.905，加元1.331，人民币7.164，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9，欧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3282点，升263点。港金报181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69美元，卖出19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温思路街。封路情况，葵青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葵青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中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葵涌的梨木道，由于爆水管，下行去翻青山公路葵涌段介乎大白田街至童子街之间的全线是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冬至清晨，由董大为饰演的杨远，他九岁的仔望望在楼梯之间消失无踪。但是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怀疑杨远呢？ 除了你，应该没人想带望望从这个家逃走吧。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好，继续翻嚟上堂啦。跟住头先咧，新闻之前咧，就老师问咗一啲问题啦，我哋每个人都要答嘅， 啊， 就关于收集资料嘅私隐。 我未食晒碗叉蛋面， 你翻出去啦你。 好，咁啊，问下启章同学先。 系 啦，当我哋有即系想做，例如安全监控啦，会有一 收集资料啦， 系啦，收集资料去做嘅时候，有可能有啲私隐问题啦。咁收集资料嘅人，可能系公司啊，或者点样都好，佢点样做可以做得好啲咧？ 我估啦吓，第一个步骤咧，佢收集嘅时候咧，譬如我收集马小强，你几长啊？即系只手啊，咁、样，咁咧我 小师妹你笑乜嘢？ 佢要知嘅，例如有啲咧，而家咧，例如有啲地方咧，佢有 CCTV 咧，佢要写住此处正在录影，即系起码我俾你收集资料咧，起码我有知嘅。咁你介意嘅，咁你咪唔好即系经过呢度或者冇入呢个大厦，即系起码佢有个选择啦吓。即系我收集佢资料，我话俾佢听，收集完之后咧，我将佢咧系以一个 confidential 嘅手法去处理啦，只系 for 嗰件事啫，就 就唔係好似派街坊，喂、哎，原來佢咧八十磅重啊，哇，原來佢咧肥咗，即係唔好將個資料 share with 任何嘅 stakeholder 咯、嗯，即係唔好俾任何人知道，無論係商業用啦或者係私人用都唔可以嘅。 係啦，答得好好、啊、喎，咁其實咧，我總括嚟講、啊、有兩個方向嘅，第一就係主動，同、埋另一個咧就是被動嘅方向、 嗯。 主動你可以問嗰個人啊，例如咧可能大學做調查咁樣啊，你可以問佢你同唔同意嘅，可能佢咁同意嚇，咁啊咁你咪收集佢啲資料咯。另一個 可以唔可以咁唔同意噶？ 你唔同意就唔好做啦，唔好參與呢個活動咯，或者你唔好攞佢嗰啲資料咁、 啊、 樣咯。 好、啊，你有冇試過嘅就係你咁唔同意，佢唔俾你去亞布噶？ 冇意思嘅。 係啊。 咁咪睇下你係究竟佢例如會唔會係做緊呢啲調查報告啊？即係佢其實想攞你啲資料去做分析。 咁擺到明啦，係咪 啊？咁呢啲時候你咁 係啊， 你咁唔同意，咁佢咪唔應該攞你嗰啲資料咯？但係如果調翻轉你頭先講嘅情況。你想用嗰個軟件，咁梗係你要符合翻佢嘅要求，咁、你梗係要咁樣同意先去用，咁、你咪自己判斷下，係啦，你有求於佢啦，咁、你梗係要諗下你嘅，可能你有啲涉及到私人資料，可能真係要收集你個樣先做到啲分析嘅喎，咁、你咪要真係要同意咯。如果你真係唔想嘅，咁你咪唔好用呢啲相關嘅技術咯、本來就係咁噶啦，呢、這個世界。 例如 係 冇免費午餐， 易通行咁，你都係要填你自己車牌啊、聯絡資料啊等等，你需要用啊嘛。 係啊，如果唔係就不如。唔好揸車啦，係咪啊？你哋介意嘅話就咁樣咯。咁呢個係我會叫佢做一個主動嘅方式，另一個係被動嘅方式，就類似你頭先講超級市場嗰個例子啦。可能咧，因為你要保護嗰個環境啊，即係可能保護啲財物啊等等，咁你就唯有喺嗰個環境度有貼咗一啲通知字眼，咁咧就 錄影緊， 要清楚嘅喎，即係都要俾人知道真係見到係有個錄影緊嘅咁嘅狀態，咁你起碼嗰個人知道就唔好走入呢個範圍咯。如果佢介意嘅話，咁所以我會總括。嚟講有主動同埋被動嘅方式，咁同埋咧，我都想再帶出一點啊，即係我哋去收集資料嘅人咧，其實咧，我哋通常喺私隱方面咧，我哋都會盡量咧唔好收集一啲非必要嘅個人資料嚇。 譬如幾高啊？ 係啦，啱啱我哋都討論呢個問題啦。 係啦， 即係如果 幾重嘅，靚唔靚仔啊？ 係啦，即係呢啲叫 做捐血嘅事。 系啦，即系可能捐血唔关事嘅，或者有呢啲你做嗰个目标去收集完嗰个资料，根本就对嗰件事唔重要嘅，对嗰个技术，头先讲技术应用系唔重要，咁、你就冇必要去收集呢啲资料嘅。 我怀疑咧，有啲咧嘅公司咧吓，佢会收集咗爱嚟做一啲其他嘅用途，譬如你嘅入息嘅 range 咧，咁第时可能佢卖俾一啲其他公司，咁佢就 促销咯， 促销啦，哎呀，我破地揾啲高消费者，你原来佢有个嗰啲系啊，系 mailing list， 哦，原来你。 fit 啲嘢俾佢 咯，幾萬一個月就 fit 嘢俾佢啦， 都有呢個可能會發生咯。咁但係總之就喺收集資料嘅人士嘅角度，即係我哋討論呢啲道德問題，盡量就唔好咁樣做啦，即係符合翻嗰個私隱嘅標準咁樣去做。 知道。 OK， 咁啊好啦，問下麗蕊同學啦，頭先記唔記得個問題係問咩啊？ 技術人員嘅話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啊？ 冇錯， 技術人員， 技術人員。点样做得好？ 你咪答咗政府啊，不如你答政府。 唔使啊，系啊，技术人员啊嘛。 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点可以做得好啲啊？其实就系收集一啲资料嘅嗰啲公司，又或者嘅就系相关嘅机构啊嘛，系咪？我觉得会做得好啲嘅就系你要俾人哋好清楚知道嘅就系你收集资料嘅你嘅目的啦，你嘅方法啦，甚至乎嘅就我觉得会比较 concern 嘅系你收集咗完之后嘅话，你会几你会 keep 几耐？你会几时销毁啊？等等，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咯。同埋我会觉得技术上。譬如可以是点你资料的使用啦，即是你要很清楚啦，咁同埋嘅就是保留的期间啦，同埋你嗰啲资料的保安咯， 系我其实都见到佢好努力啊， 因为我喺度睇紧嗰啲，我写低咗嘅。 嗱，不如我有嗱，其实头先你讲嗰啲都啱，因为有时候好难界定咧，收集资料嘅人或者技术人员咁样去分。咁我不如就从技术嘅角度去讲下，即系究竟有冇啲咩方法去做可以做多啲咧？啊，咁第一样其实头先阿继昌同学都有讲啊，我哋收集完啲数据之后咧。其實都要保護佢喎 ，OK？ 咁我哋有啲技術叫加密嘅技術，有啲技術咧叫匿名化嘅技術，匿名化嘅技術咧尤其重要啊！喺私隱問題， 即係唔好落佢啲人嘅名， 係啦，唔好落佢嗰個人個名。類似就係可能你有時咧填啲問卷、填啲 form 嘅時候咧，攞你啲身份證資料，你都唔會落。攞曬你所有嘅身份證資料，類似啦， 幾個 number， 幾個 number， 乜意思啊？ 甚至咧技術上係可以打亂呢啲 number 嘅。 系啦，仲有一啲再深啲啦，有啲叫即系单向嘅技术咧，系可以保障呢一啲咁样嘅资料，又可以令到技术人员知道你个身份系啲咩，可以 check 到嘅，啊可以检查到嘅，但同时咧亦都可以保障 私隐， 系即系好多嘢可以做。 即系保安嘅问题，其实系技术人员可以做得好。 处理数据上面，我哋可以做多啲嘅。OK， 包括头先讲加密啦，或者一啲匿名化嘅技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方向啦。 加密同埋匿名化。 系啦， 抄低啦，佢今日下个礼拜问啊， 我哋又下个礼拜又就唔问呢条啦， 唔考啊呢条， 先生咁嘅， 系做老师有时就系咁谂嘅，知道你识啦嘛，系咪？嗱呢个其中一样啦，第二样我想分享咧就系有啲叫做。开源方案嘅嘢，有冇听过类似嘅嘢？ 冇， 冇啊！ 源方我 开源节流我就有，开源节流我成日都 冇听过系嘛？ 冇听过。 开源技术咧，其实咧。亞洲或者可能香港咧都少啲人用，但其實咧喺全世界咧越嚟越多人走緊呢個方向。咩意思呢？就係當你做咗嗰個系統嘅時候，你會將你個系統所有你嗰個寫嗰個程式咧點樣做啊，點樣運作咧，全部公開嘅。 哦， 係啦。 點解要咁做？ 點解要咁做？係啦，呢個就係關鍵啦。點解要咁做呢？就係你想俾公眾、俾使用者信心。即系话你系，例如头先我讲，你话我会保障我啲数据，你讲啫嘛，你咪真系保障紧我嘅数据咧？嗱，所以喺解决呢啲私隐问题，其实系讲紧我哋要俾啲信心个使用者。开源方向就系一个好嘅一个方向， 透明化 可以做透明化呢件事。啊，咁当然啦，你唔可以话要求 可唔可以做啲唔做啲噶？ 系啦， 即系迟少少个，跟住收你钱咯。 都可以噶，你话觉得可能？做啲唔做啲啊？我答緊做啲同唔做啲都話可以啊。後面嗰句我唔會應。做啲唔做啲 咁樣嘅老師， 做啲唔做啲，即係例如可能喺好敏感，涉及到收集資料嗰個位置嘅時候，咁你咪可以開源俾人知你點做咯，或者你用一個點樣嘅方法去保障，因為好值得去開源俾人知道你係點樣做咯嚇，透明化件事，令到用戶增加信心。OK， 好， 好啦，呢兩個係難少少嘅，但係都希望你哋學識啦，即係喺保護數據上面。OK， 咁小強同學記唔記得我頭先想問咧，就係 政府。 其實政府咧，我覺得佢有兩個身份嘅。第一，佢一個監察者，即係佢要帶頭。另外咧，其實政府佢亦都有機會，因為佢自己自身政策嘅內容咧，要收集呢啲數據。如果響大方向嚟講先咧，佢要有一個 專業喎，你 唔係點坐都喺呢度。 佢講呢啲字眼就好專業，係啊，佢掛個頭牌好專業。 唔係，我覺得 講完之後啲嘢好 開心。係啊，佢都係咪一個頭壓一壓你嘅啫？ 係。 監察嘅制度就係話要有一套好嘅制度，就係話嗱，全世界如果你要攞人哋嘅數據，你要點點點點點，如果你犯例又要點樣，即係要好清晰嘅。呢個第一就係對外嘅。第二，如果政府自身都要搜集一啲數據咧，你要俾市民一個信心，我攞呢個數據嚟做乜嘢嘢？我點樣好似頭先你話有啲咩加密嘅方法、匿名嘅方法等等。另外，你嗰啲數據攞咗之後，我點樣處理？你唔好俾 唔好瞓觉啊！上堂吓， 你唔好俾其他声声骚扰啦！我哋专心讲紧，即系我觉得系 你今日嗰阵我瞓咗啊！ 由佢咧，佢冇用嘅， 我会罚佢噶啦。 系 你继续讲， 系啊，同埋最后点样销毁？ 唔系，如果有啲咩投诉机制啊，佢系咪应该都要有啊？ 嗯， 系啦，投诉机制啊，佢啲罚则啊、法例啊，我谂佢都 要 有，佢都要写咯。 都系啊，呢啲都系一啲好嘅建议啦吓。咁我最中意小强答咧，就系做好自己先，即系。例如剛才說呢， 他有改 這 句， 他 沒有改這句， 類似的方向，類似的方向，即是我們回應，不用 老師，大家你要什麼飯盒啊？可以選三種， 真 的 要做好自己， 即是做好，政府例如他真的要收集資料的時候，當然他自己都要做回逐相同，剛才我說例如可能考慮一些監 獄 的 保護， 保護啊， 我有說啊， 這個，類似，即是大家又不要那麼快打斷我，是啊，那這個也都我都覺得是值得要做的。另外當然就是一些法規的問題啦，還有尤其這些私隱啊涉及到技術的問題呢，其實政府難的，因為為什麼經常要不斷更新的，又要可能看著全球的發展啊，看著技術的發展啊，但是要努力， 都要他 佢定。 可能有要定 咯。有啲 我 睇 下豁免。會唔會有啲階段要豁免咧？ 有 啲時間要豁免咧、 嗯， 又要俾啲公眾去慢慢去適應咧。咁、嗯、你真係要諗多啲啦。呢啲就要靠政府去做咯。咁樣啊，咁啊都好厲害喎、 嗯 啊。大家都答到 好。唔係老師，你覺得今日三個同學邊個表現最好？或者邊一個表現最差？ 嗱、啊，我哋係大家都要表現得好、 啊， 要保持嚇咁啊！ 我拜你。 好啦，咁啊，不如我交俾小师妹。 好， 小师妹， 好啦，等我问多一条问题，我哋问啲贴近我哋啲嘅咯。 好啊。 咁我哋平时喺电台工作啦， 嗯， 咁我哋可以点样运用一个物件侦测嘅技术咧、 嗯？啊，我知，如果譬如可能我就嚟要开麦嘅，咁马小姐唔知去咗边嘅话，跟住我哋搵佢。 我哋通通都用过。 同意同意，嗱，舉個例咧，如果因為咧直播係不能夠停噶嘛，不能夠 dead air 咁啊，所謂、 嗯， 所以如果直播室，咦，萬一如果譬如話我同 Sarah 咁啊 ，Sarah 如果揾碟咁樣，誒，我唔知喎，我哋行出去，如果偵測到喺呢個直播室冇移動嘅物體咧，即係話暫時冇人看住咧，就要響啦，嘟嘟嘟嘟，嗯，可唔可以咁啊？ 揾同事咯。 其实类似噶，不过咧， 我补充， 好， 如果侦察到有同事咧，应该即刻逮捕佢。 点啊？ 喂，又可系啊啱噶，因为一夜晚一个人做嘅啫嘛，吓，喂，瞓住咗觉咁侦察到，咦，佢真系趴咗度，咁就真系跌咁咯。 系啦， 系啊， 又或者冧盆水落嚟，好好啊，呢个 好呢个。 好，首先回应翻第一个，佢到底可唔可以真系揾到小强同学或者小师弟同学咧？咁咧，如果你真系要用去特定一个人咧，其实你要用到人面辨识嘅技术嘅、 嗯， 因为如果物件检测嘅技术咧，佢净系知道你系一个人或者唔系一个人， 嗯、 除非你哋觉得佢唔系一个人， 佢唔系一个马嚟嘅。 唔係咁佢 你小師妹你係咩係都要帶最後一樣嘢出嚟啫？你明明唔使講噶，係咪先？ 但只要冇移動嘅喐動嘅嘢，咪只要冇人喺度咯。 如果你頭先所講啦，佢偵測到呢間房冇人嘅、 嗯， 就可以咯。即係佢唔使特定話我一定要例如 邊個喺度， 係啦。佢只要偵測到佢冇人嘅咧，佢就可以譬如連接你哋嘅手錶啦。而家有啲智能小手錶噶嘛， 直播就嚟播完 啦， 一分鐘後完啦，咁樣 係啦。呢啲等等。都可以嘅，咁仲有冇啊？ 物件侦测啊，睇下先啊吓，揾碟， 揾碟 系啊，即系 只只碟都一模一样嘅、啊。 咁样、啊，碟面唔同啊嘛，即系啲歌手啲样唔同啊嘛。喺正啊。侦测人唔系物件侦测系咪？ 小强同学点解你唔答嘅？ 佢嬲啊！佢嬲你头先针对佢、 啊。又一句啊！我本来唔记得噶啦，你又提翻。 你话佢唔系人 啊？系啊！你依家侦测到我系咪人嚟啊？你侦测到未？ 马面嘅人，一个马面嘅。 除非你唔系人就侦测到你。 谂唔到啦。 咁我可以补充多少关于你头先话。瞓觉嗰个咧，其实瞓觉嗰个咧又涉及另外一种技术嘅话，叫做姿势嘅侦测。 嗯， 因为头先好似你话啦，瞓觉系点样瞓？ 趴喺度， 系啦，趴喺度就同你坐喺度个姿势唔一样咧。咁佢就会侦测到，咦，你有啲异常嘅情况，或者唔一定系你瞓咗觉噶，可能你突然间晕低啊，系啊，或者你突然间明明坐直嘅，点解一个人唔见咗嘅？呢啲情况咧，我哋就会用到一个叫做姿势侦测啦。咁呢个就唔系用物件侦测噶啦。 明白。咁我哋仲可以。我哋喺个电台嗰度仲可以有啲乜嘢做可以用到嘅就系物件侦测啊。 咁譬如啦， 可唔可以有啲唔准入嚟嘅嘢，例如话支水咁样，因为咧唔饮得 水 噶嘛。 支水点样 入嚟啊？唔系即系唔准带 入嚟啊！ 你大胆啊！ 因为我谂唔准带入嚟。 你大胆啊！ 即系如果我带咗支水嘅话，咁佢侦测到嘅就 系 有水啦。咁我就唔俾你入嚟 啦。但系咁违禁品咧，就要系你拎住嘅咯。因为如果你放落个袋，我就侦测唔到。除非你手袋咯，俾我。系啦，咁样又涉及另外一啲私隐嘅问题啦。又会发 都带啲违禁品入嚟啦，三文 个样可疑入得，个样 可 疑，可疑样，可疑样入唔入得啊？呢个人个样 可马可疑啊？有咩问题啊？ 马可疑入得。 哦，就系呢啲咁样嘅嘢。 系啦，咁今日我哋主要都系围绕住物件侦测啦，咁而家或者俾 Leo 博士做一个小总结咯。 好，总结啦。 我其实都喺总结之前，我都想讲多个例子啊，就系喺。因為我哋成日都會喺電台播一個交通事故嘛，其實咧喺電台都可以用物件偵測，就係、是、哦，可能接駁出邊 嘅一啲交通情況，可能咧我哋識別到某啲道路啊，可能有 塞車啊、意外 啊、塞車，可能即刻咧就可以總結一啲資料，交翻俾電台咁多位，大家一齊去報導有啲咁樣嘅事發生咗，咁就會有一個更加即時啊、更加自動化嘅一啲。 佢哋而家都好快噶，睇曬 cam 噶，佢哋而家 係啦係啦，咁啊亦都可以可能幫到睇 cam 嗰個人去再容易啲知道會有唔同嘅情況發生咯嚇。咁呢啲都係一啲物件檢測可以應用嘅技術。 好， 咁最後總結一下啦，其實我哋都用咗差唔多兩堂嘅時間去講物件檢測啦，有唔同嘅一啲例子啦。大家都知道物件檢測其實喺我哋唔同嘅領域中咧已經使用緊噶啦。咁亦都有帶出好多唔同嘅道德問題，有道德責任啦，有頭先講可能一啲私隱嘅問題啦，嚇唔同嘅持份者當然都有佢哋嘅責任，有更加可以做得好嘅地方。咁我哋都希望一齊可以盡力去用呢啲技術之餘，同時為社會可以帶嚟少啲一啲負面嘅影響咯。 嗯，好，非常好啊！今日多謝曬，多謝 Leo 同埋小師妹， 唔該曬， 唔該曬。下個禮拜有冇考試啊？ 梗係會有啦。 會唔會俾你題目我哋温啊？ 唔 会 唔 会，哎呀惨啦！好，多谢晒， 唔该晒，多谢你又唔该晒 ，Ivy。 数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怎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可知道，筵席总有终点，回味世俗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结束咗 AIBB 班，快到中午十二点钟。跟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一阵仲有客家婆来了。 从狂想到至今，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虽分开，有日再见。 呀 九度嘅温室你收到 85%， 星期三嘅晏昼吓。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稍有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未来数天都系雨势有时颇大同埋狂风雷暴嘅。下个礼拜骤雨会逐渐减少，不过天气都系炎热噶啦。 灿烂那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 十二点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再一个钟头嘅风 show， 浮人喺 Radio Two 嘅一见。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老师你好啊，老师， 银泰啊，点嘢啦？银泰晒黑艺喎， 银泰银泰啊，即系乜嘢？ 哦，咁乖嘅，咁大声嗌我啊！银靓梯嘅银泰晒喊嗌， 系佢好巴闭啊！而家佢上个礼拜度哇哇哇， 你巴闭啲。今日系咩话？今日戏码系 今日都系 顽强勇闯 红灯区，誓要改为绿灯区啊！造福大家，以后都是绿灯， 开绿灯，开绿灯， 系咪好好咧？ 冇塞车。好啦，当然啦，咁啊，嚟紧嘅话咧，我哋今日咧已经睇下啦，哇，2023年嘅话过咗一半， 系啊，6月14号啦， 系啊，来到六一咧，其实咧都要嘅就非常非常咧要依嘅节日，系麦鸡。 因 为嚟到六月嘅话咧，就会嚟到一个咧非常之有意义嘅一个节日嘅话，系乜嘢咧？ 父亲节， 你净系识食嘅，我同你讲。 父亲节， 你睇你学下人啦。 父亲节， 父亲节， 父亲啊，你啊，呢个节啱你啊，父亲节啊， 父亲节啦，冇父亲就冇你啊，我同你讲。 我竟然而家忘记晒， 搞错啊！人哋呢排第一时成日播紧爸爸最叻乜嘢，啱啱先播完阿波成讲爸爸最叻乜嘢。 不知所谓呢啲人， 不知所 谓， 系啊，对一塌糊涂啊！ 嗱，咁其实当然啦，父亲节嘅系嘅，我哋见到就系市面似乎唔系好热闹嘅，正正系咁样嘅话，我哋希望咧可以咧搞兴佢， 好父亲节搞兴佢， 搞兴阿爸嘛， 搞兴阿爸嘅话就可能阿妈要出手啦。 阿爸一搞兴就揸藤条噶啦，以前吓， 我唔知边个出手。 如果嗰种兴嘅话咧，就可能会打人噶啦。 系啊， 咁啊又多又 打过你啊， 又多细妹 啦。 妈妈打过，爸爸冇打过。 你诶唔系，开始吊住你打，嗰个系咪阿爸？ 系，唔系，但系佢冇打到啊！ 咩绑你晾衫竹啊嘛？ 系啊，怼咗出去啊， 怼咗出去嘛！ 但系最后冇打到， 哦， 最后真系冇打到。 其实以前咧， 但系阿妈冇劝佢。 阿妈，快啲，快啲，加油，加油！ 我都 计埋我一份。 我阿妈咧，净系担心一样嘢啫。 我知知佢献计， 唔系惊接触。即系支竹唔够稳阵断， 喂，但系冇最后冇怼枪嘛？ 冇，佢曾经讲，不如两支落三竹。 唔系，可能有啲人唔知道呢件事，你可唔可以咧都讲一讲？ 诶，话说咧， 真系好激嬲 咗阿爸，阿爸就揾落三竹。 系啦，因为我嗰次住彩虹村嘅，住二楼，话高唔高，话矮唔矮，其实仲有地下一层嘅。咁啊，唔知犯咗咩事，爸爸咧就话要攞支晾衫竹，叫我换件长袖睡衣就穿出去。嗱，啲好危险噶，唔好啊！ 冇做嘅，收尾 冇 做， 冇 做嘅， 系啦，系 啦， 吓 我啫。 有冇穿落去啊？其实 穿咗啦，但系我哋都话，但系佢冇办法拱我出去噶。嗰啲叫香鸡咧，佢拱唔到噶。就算我担张凳咧。我哋家姐又话，不如打张凳喺度， 谂到家庭会议啊，不如我哋商量下点样可以拱佢出去， 送佢出去。 卦 又想一个卦，我真系 从未试过屋企咁团结。 系啊， 大家各出奇谋。 唔系佢意思系等我丑下。 佢嘅意思系挂你出去， 系啦， 等所有嘅人见到都知道你丑啦，听话，好好。 系啊，即系你讲得啱啊，未试过咁团结啊。又已经系揾一件无啦啦揾件长袖衬衫，唔系长袖长袖睡衣，话大热 天平时呢个做嘢唔好咁快， 又话担凳仔，因为你要拱高个晾衫先整到出去， 好辛苦， 系啊，真系激气啊！谂起 你个似应该 Dita 好嬲，佢先谂咁多嘢系嘛？ 系好嬲，好嬲， 因为一般咧，诶拱个出门口算，又搞唔到做乜嘢， 系啊，但系佢 有冇试过要跪早先？ 哇！ 跪祖先都要噶， 我跪大镜， 系咯，跪镜， 我妈要跪大镜， 要跪咯，跪祖先咯，有啊， 系啊，你做错咩事啊？ 我唔记得咗，我同你一样，我好多嘢其实我 delete 自己 啲唔好嘅嘢， 唔好 嘅 嘢 啦，你做咩啊？ 系咪先？ 过咗去啦， 同埋咧，细路仔嗰时候你总会觉得唔关我事噶， 系 嘛？ 系咪细路仔总系调皮 嘅？系啊， 我觉得即系系啦，而家回头睇咧。就係、是、啊，幾得意啊咁樣樣， 嗰陣時就好慘嘅。 係啊，諗翻你爸爸嘅就係有呢件事咯，係 啊，即 係 深刻印象嘅。 咁嗰 陣 時候膚淺隻有分唔分牽族咧？ 會啊， 嗯，我先翻。 系啊，即系廿零岁出嚟做嘢咧就会啦，每年买一件 T 恤俾佢。 哇，咁好 啊！即系有朵花嗰个牌子咧。 哦，我知咩娇嘛。 系啊，娇滴滴。 点解要买乜娇啊嘛？ 娇系啊， 嗰阵时因为 蒙乜娇啊嘛。 系啊， 哎呀，中年男都中意着呢啲啊，好似好型咁噶嘛。 同埋因为贵啊，即系嗰时好似都要三四百蚊一件嘅， 超贵。如果比起而家， 而家好贵，即系对比嗰时嘅物价咧，好贵。 咁啊，夹钱买咯。 系啊，夹钱买啊，咁咯。系啊，开心嘅，佢开心嘅， 会食餐饭噶， 系啊会。但有一次佢又闹啦，我爸爸唔知点解乜都闹一餐嘅。有一次我家姐都 其实都唔知你阿爸噶，我发觉三个人见亲你都闹你噶。我琴日捐血都俾人闹， 边个闹我啊？ 咪就系隔篱台嗰啲同事咯，喺度话 搞搞 震，系啊，搞搞震冇帮衬咁样。你真系要检讨下，你真系可以 人嚟 噶，马可儿。 阿爸闹你咩？马可儿。 佢话我哋好拣唔拣，就拣去食饭，年年都系酒楼啦。佢成日都怕两样嘢嘅，佢好怕火烛嘅。 佢好远嘅地方， 怕火烛啊！即系佢好怕咧，譬如话室内打边炉咧，明火咧，佢好 系咪？佢以前试过走火啊？ 唔知佢，总之佢就觉得好危险。 好少人无端会怕火烛， 佢系咪消防员啊？ 唔系。 即系佢生火烛，因为又要 职业病，职业病 又要落嗰个条底，唔系咁有一次咧去慈云山嗰个露天嘅大排档，佢真系成晚喺度闹，佢 有咩何必咧？ 佢闹咩啊？ 系啊， 唔系闹 明火嗰啲， 唔系楼上会唔会抌啲嘢落嚟啊？点解会去呢啲地方食饭啊？咁样其实系即系我哋谂，已经系即系年年都去嗰间东江酒楼啊，咁样不如试下啲新嘅啦。咁佢嗰次又闹， 坐得唔舒服，佢 系啊，佢坐得唔舒服 啊，佢唔中意咯，系咪？ 冇错， 系啦。所以其实父亲节嘅话，谂下谂下嘅话，又有好多嘢都可以怀念自己嘅父亲 咯。冇错啊。 咁小张张咧， 我嗰阵时咧仲有细路仔，咁咧个角度望。望佢咧，咪细个咁望上去嘅， 好 深印象咧，就系话，诶，点解佢朝朝早咧就揾个嗰啲朗口钟，好旧式嗰啲咧，即系而家好少有卖，汤匙嗰啲，系啦系啦， 我见到好中意噶， 系啊， 会黑色噶嘛，有个笪， 系啊系啊，汤匙嗰啲 会崩 嘅， 有时我哋买粥嘅， 系啊，我真系想讲， 好细个啫， 但系我哋买粥噶，有食好少 嘢，走落街啊，烧嘢 嗰啲， 买白粥咯。 跟住咧有個毛毛刷，跟住咧就整一啲番鹼泡，跟住剃須咧就用嗰啲， 好靚好浪漫喎！ 你知唔知邊啲人？ 而 家啲 咁佢你爸爸有冇剝曬衫淨係圍條 毛巾 啊？ 有上因為整整污糟啲衫啊嘛，啲番 因 為番鹼泡咧，揈到好大嚿嗰啲番鹼泡，我仲記得問佢，我嗰時好細個，咩嚟㗎？你做咩啊？咁樣，你第時都要㗎，剃須啊咁樣， 一日啲須幾乾淨喎。你 又 剃噶？你唔剃噶？啊，你 man 啲啊！ 我觉得你留少少须好睇啲，冇咁可疑。 我好唔好睇唔关你事。 我劝下你啫，你可以继续唔好睇嘅。 咁我后来再大啲咧，我又深印象啦。又每日咧，佢放工翻嚟，因为咧屋企比较穷啦，咁啊放完工咧，佢食完嘢之后再开工就写嘢啦，写，即系做一啲嘅 笔耕 嘅 工作。 笔耕系啦， 咦？你有冇佢啲手稿啊？ 冇啦，仲点会有啊？ 哇，有就好啦， 正啊、 真系已经冇。 我都想睇下嗰阵啲原稿纸系咪薄一一啊？ 系啊系啊 系 啊，好 薄 噶， 系啊，即系透光、啊， 仲要用诶 墨水 笔 定 系 啊系啊，咁啊写写到成个晏昼，咁亦都晚饭食完又翻第二份。 哇， 好辛苦啊！爸爸嗰阵时 系，佢啲字靓唔靓噶？ 好料，好似你咁样，但系 我啲字好核突嘅。 系，佢哋通常如果系笔尖，以前嗰啲嘅话咧，系要有一个专员去睇某个人嘅字噶。 系啊， 系啊， 系啊， 好似譬如倪康咁样嘅话咧，系得一个人识得睇佢啲字嘅啫。 系啊， 其他人系唔知佢写乜嘅，好似画符咁样嘅。 系啊， 系啊， 我有幸呢度当年都有人专嚟帮我誊写。 边个啊？ 边个啊？边个边啊？哦，唔知。 哦，我知啦。 我识噶，我识唔识噶？哦，好好 好，得一个， 哦，哇，估你唔到，你写咩俾噶？你写情信俾噶？ 重用，我哋对你 嗰啲金曲稿咧， 我就系得佢先睇得明你啲字嘅，点解咧？ 其实我都唔系睇得你，我 都 唔系好睇得明。 你记唔记得嗰时候佢写剧本， 写 个 剧本，好问好问掉俾我， 完全睇唔到你啲字， 佢一路一路抄一路闹。 是真的好衰， 所以佢好叻啊！你自己睇到， 系啊，真系好， 真系算系咁啊！恭喜你啊！系啊，有个写稿员，或有一个要专门睇你嘅稿嘅人，系啦。咁希望咧，透过我哋大家嘅讨论嘅话，你都好好地咁样去趁住父亲节啦，大家可以回想多少少你嘅父亲啦，系咪？我知道嘅，有啲父亲已经唔喺度啦，譬如我哋三个， 我爸爸唔喺度， 系啦。咁啊，有啲人如果仍然可以系开开心心嘅话，我觉得嘅就一定要同佢好好地食餐饭， 冇错， 送份礼物俾佢。 又或者啱啱做人爸爸嘅， 嗯， 都要好好 恭喜你， 冇错 啦，好难得嘅一件事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客家婆来咧就系话俾老爸的礼物， 哇， 送俾爸爸诶 年 年 物 吓，好啦，咁有啲乜嘢会可以送俾爸爸嘅咧？咁我就上网查咗一阵，咁我发觉嘅就都系少不免都系嗰啲嘢嘅， 手表 有啦，手表 有啲咧，以前嘅到而家唔知仲即系咪 trendy 啊， 例如公子包 啊。而家啲人仲送唔送领呔啊？ 唔系睇你爸爸做咩工咯。 佢哋话，因为其实有时未必佢用得着，但系佢有象征嘅意义，系啦、 哦， 有象征嘅意义嘅。 皮带啊， 系啦， 皮带啊，领呔啊， 手表啊，钢笔啊。 如果佢吸烟就打火机啊。 冇错，佢饮嘢，佢饮嘢，佢饮酒嘅话，你就买支酒俾佢啊。等等，呢啲咧都系十大受欢迎嘅，就系送俾老爸嘅礼物。今日咧就系客家婆来了，同大家咧可以分享一下。头先你好犀利，一嚟嘅。嘅话就已经中咗嘅就系好多人都会送手表俾爸爸嘅，手表点讲啊？手表， 手表 系啦，手表，我都觉得手表系非常好嘅，有时都可以将佢咧就一代一代咁传俾你个仔，传俾你个 爸爸 个 表噶， 非常好， 系 啊，有时真系会可以睹物思人噶吓。好啦，头先我亦都有讲过嘅就 系 话，当然啦，有时可能咧即系爸爸都会中意嗒翻两杯嘅，咁你会送支乜嘢酒俾佢啊？ 红酒、 红椒。 红酒 系啦，就系、是、红酒啦吓。当然啦，酒饮得多嘅对身体唔好嘅，所以大家就唔好饮咁多啦吓。 嗯、 好啦，第三个头先我哋讲嘅有象征嘅意义嘅就系戴喺条颈度嘅系乜嘢？ 靓胎， 靓胎， 靓胎， 你教过 靓 胎，靓胎，系啦，就系靓胎啦。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嘅就系，虽然好可能而家都已经好少人会再攞住支笔嚟去写嘢噶啦，但系咧钢笔都系非常受欢迎嘅礼物嚟嘅。钢笔点讲啊？ 钢笔 差唔多，钢笔， 钢笔 系啦，钢笔。重复一次嘅就系书 表、 缝 表、缝照、 靓太、 靓太， 同埋就系光别、 光 别。 好啦，另外呢一个咯噃，呢一个嘅话其实送俾妈妈又得，送俾爸爸又得，但系呢一个咧就如果系皮嘅一个好靓嘅。禮物冇錯，咁醒目嘅今日五件包， 銀包 係啦，就係銀包啦， 銀 包就係銀包。咁有啲可能係長身嘅啦，又或者係短身嘅嗰啲啦嚇。好啦，銀包之後嘅咧，呢一個一定係送俾爸爸嘅啦。你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你嗰啲咩嘢都幾短喎，係啦，T 恤豆。 T 恤 就系剃须刀啦， 好似纸巾咁， 系啦。T 恤刀， 刀 得唔得？ 得。 好啦，剃胡刀之后嘅话咧，剃须刀之后嘅话咧，我哋下一个咧就系话，我哋会送嘅就系鞋啦，皮鞋都会嘅。我哋讲鞋啦，好唔好？统称 鞋， 或者系皮鞋， 皮鞋， 皮鞋，好得唔得？ 好啦，去到第八个咯。当然啦，如果你有钱啲嘅话咧，我竟然咧就估唔到啊！就如果冇错，你可以送架车俾你， 送架车咁豪华， 我觉得比较少啊， 少啊， 少啊， 真系少数。 不过广告上面嘅佢哋都会写啦，其实你可以送架咩咩咩咩， 唔系因为车、哎、车呢样嘢咧，好个人品味嘅， 系 除非你肯定你阿爸中意咩车。 对啊，咁啊唔紧要啦，我哋都照讲啦，就系稀茶， 稀茶 就系汽车，汽车汽车。医茶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咯噃，头先有讲到嘅就系喺腰间，我哋会将佢 皮带、 皮带系啦，皮带得唔得？ 得。 好啦，最后尾呢一个话，我觉得都唔错嘅。其实有时嘅话，我都成日想买俾得自己，但系咧，我觉得好贵。 眼镜、 按摩椅， 哇，呢个 OK 嘅， 送俾爸爸 OK 嘅， 我爹哋好中意噶。 呢个好气质， 系啊。 哇！你好有錢啊， 唔係 有平有貴嘅， 有平有貴。 我諗萬零蚊， 唔係太貴。 早年好貴 啊，幾萬 幾萬蚊， 要分期付款 啊， 仲要全家人一齊夾啊。 係啊，係 啦。 起初就話霸住嚟按嘅，跟住又冇人按。 係啊，你知唔知㗎？ 因為過全世界咧咁啦，係啊， 就揾啲布冚住佢。 係啊，跟住又堆啲袋喺嗰度。做咩啫？系咪先？ 佢哋嘅命运都系咁样 啊！好惨啊！然后搬屋嗰阵时，一人劈一句。 系啦，好啦，按摩椅系按摩椅， 按摩椅， 系啦。咁今日我哋就讲咗十样啦，送俾老爸嘅礼物。重复一次： 书表 、红 酒、 靓胎、 光碟、 面包、 剃须刀、 皮鞋、 披茶、 皮。 安摩椅， 一阵间我哋就会有。 正嘅正嘅， 披茶椅。 你叫咩名啊？今日 我系麦强， 我叫小公鸡。 点解啊？上个礼拜好。 系啦，上个 瓜。上个礼拜 唔中意。 我得下有佢啦， 我中意公鸡。 花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 你记唔记得人哋同你讲啊？ 讲咩啊？ 唔好答住咁大声啊！ 唔好咁大声啊！ 系啊， 阿冯静静又闹你。 冇错 啊！好，孟强同埋就系哥哥系咪？好，第一题，冇错，第一题，俗语话赶紧离开，孟强， 孟 强，四、三、二、一， 皮嗨 咩？皮嗨啊？ 皮 嗨啊？皮。 皮鞋， 我冇教呢啲嘢啊！ 皮鞋咯， 点解啊？ 皮鞋， 我问乜嘢啊？ 诶，总之啱就啱，唔啱就算。 我系问冇乜嘢玩劇走 啊！皮鞋， 快啲，撞中咗咩？隔篱哥，下第二条， 好， 第 二大阵 有广告话邪文代表外国 靓太， 靓太。 喂，佢又话哥哥哥，而家又当当当， 你理得佢啫。总之 我头先咪嗌哥哥哥咯， 系啊， 我 叫 我 只哥哥。 对唔住， 佢提咗先嘅， 我唔会讲嗰个咩字噶啦，因为浸啊。 第三题，陀飞轮系乜嘢嘅多？ 咦，我讲得当 哥哥哥。你知道好嬲乱啊！ 鼠标， 鼠标冇错嘅一种啊吓。第四题，小张张除咗佢老婆。 Hita 又知我讲乜嘢？我讲乜嘢啊？ 除咗老婆之外，仲有边样嘢会叫老婆咧？就系 Hita 啦，啱嘛？ 除咗老婆之外，我最中意系乜嘢？就系车啦。 反对呢个答案， 冇错，又嚟修饰腰间嘅孟强。 皮泰 系啦。第六，早轮小鸳鸯唔见咗乜嘢？哥， 烟霸 系啦，揾得翻喺唐代嘅就系罗隐嘅诗啊。今朝有孟强， 凤 招， 三 凤招， 凤招系啱嘅。今朝有酒，今朝做啊，送乜嘢俾 孟强？ 哥， 铁书豆， 按摩椅。孟强，方便， 方便系撞啱嘅，跟住咧， 天苏达同阿摩尔， 今日赢咗嘅系小公鸡， 点咧？点咧？ 掟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瓦解利用航空旅客运送大量现金以洗黑钱的一个犯罪集团，涉案金额超过7亿元。23名本地男子涉嫌串谋洗黑钱被捕，包括2名集团主脑，全部人正系保释候查。海關發現在今年1月至5月，相繼有本地人士由土耳其抵港時，向海關申報帶同巨額美元入境。最高峰時曾經在1個月內帶同巨額美元入境22次，通常兩人同行，攜帶極少行李。他們報稱代表兩間從事珠寶貿易等的土耳其公司，將有關款項帶回香港，但是不清楚細節，亦都交代不到有關公司負責人身份。由此抵港之後會有人通知交收現金。海關認為情況不尋常，展開調查偵破案件。政府公布行業輸入勞工計劃安排，為建造業和運輸業輸入共20,000名外勞。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說，今次計劃容許外勞可即日返回內地居住，是希望提供彈性安排，亦都可以減少本港的社區壓力。黃偉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除了建造業的輸入外勞，會獲安排入住元朗潭尾或者地盤附近的宿舍之外，估計8至9成在機場上班的外勞會返回內地居住。對於輸入司機方面，黃偉麟說理解市民對安全性的憂慮，強調這類司機在港亦都要考取小巴或者巴士牌照，在港接受10多個小時訓練和職前培訓，符合要求才可以提供載客服務。私人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先導計劃樂建居，要求發展商要聘請獨立檢查人士進行樓宇的最後驗收工作，並向當局提交報告。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發展商聘請的獨立人士在項目興建期間已經要與項目建築師等的專業人士溝通，如果遇到項目質素問題要即時處理。何永賢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又提到，在驗收報告之中，當局會指明每個單位所需檢驗的部分，確保在制度上達到質素保證目的。被問到發展商會否為確保利潤而將貨就價，何永賢回應說，項目屬於大投資，看不到為何要犧牲質素，最終令到項目賣不出，不能夠回本。他相信發展商都希望項目完成之後貨如輪轉，而且不會影響自己的品牌。 日本中部岐阜市陆上自卫队射击训练场发生枪击案，增加至两人死亡，一名自卫队成员怀疑涉案被捕。日本传媒引述自卫队的简短声明指出，一名自卫队成员在射击场涉嫌向三人射击，已经造成当中两人死亡，涉及的自卫队成员被捕。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上午九点左右，射击训练在日野基本射击场展开。训练展开不久，发生这宗枪击案，并没有酿成平民伤亡。被捕的自卫队成员年约十八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11点，跌9点，总成交金额50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2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2，升5.4；恒生中国企业67.32，升4仙；阿里巴巴85.9，升2毫。比亚迪股份259.6，升1.8；美团128.5，升5毫；建设银行5.03，跌5仙；工商银行4.19，跌6仙；理想汽车132.6，升10.1；盈富基金19.81，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40.06，瑞士法郎0.905，加元1.331，人民币7.165。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3,485点，升467点。港金报18,1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07美元，卖出1,94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日日照应。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贪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闭眼

我想行下，吹下风。 哇，行都要半个时辰，睇你衣衫有啲单薄，你小心唔好着凉啊。 嗯，多谢杰少关心，行先啦吓，免得书友等得太耐。行啦行啦。 哦，咁我行先，小心啊。嗯， 估唔到啱啱过重阳，天津咁寒意入笼嘅，真系同南方家乡有天渊之别啊！ 栗子，栗子有好靓嘅栗子啊！先生，好靓嘅天津栗子啊！哇，咁嘅天气咧，最好系食栗子噶啦，养皮养胃健皮啊！先生买翻啲， 唔好意思啊，我都系啱啱食完晚饭，第二晚先再帮你啦，好唔好？ 啊，先生啊，听你口音，你唔似本地人，你嚟天津出差定系旅游啊？ 我喺天津嗰度系做编辑嘅。 啊，先生，恕小弟我咧冇乜点读过书啊。编辑即系咩工作咧？ 编辑即系喺报馆办事，负责报章文字嘅内容、编排工作等等等等。 哇，好嘢好嘢！我最佩服嘅咧就系识字嘅读书人噶啦。嚟嚟嚟，你系我第一个识字嘅朋友啊！等我请先生食翻几粒栗子，希望你唔好嫌弃啊。 多谢多谢，唔使客气啦。我唔收得你啲栗子嘅。 啊，唔通先生睇唔起我哋呢啲街头叫卖嘅？ 哦，千祈唔好误会。唉，呢个时势，大家生活都咁困难，加上天气寒冷，兄弟咁夜叫卖，一定系为咗生活噶啦。我唔可以咁样白白要你嘅馈赠嘅。系好啦，不如咁啦。嗱，我帮衬你呢度一文钱。你揀几个最靓嘅栗子俾我就得噶啦！ 啊，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啊，先生点称呼啊？ 小姓范，兄弟未请教。 范先生你好啊，你叫我小唐啊。 哦，好好，咁我翻去先啦。啊，好，唔该晒，唔该晒啊，好靓啲栗子，再见，再见， 再见。 范公子，你终于嚟啦，实在太好啦！ 杰少。你哋开心啦，我真系唔去嗰啲地方噶噃。今晚我仲有几份稿要审核啊！ 我哋只系坐一阵，饮一阵花酒啫嘛，好冇？入嚟，入嚟，入嚟！嘿，朱兄，饮杯，祝你成功考入巡捕房，以后升官发财，记住要关照啊！饮。喂，何老板，恭喜你连任商会理事啊！嗱，一定要多多关照，多多合作。 唉，我其实真系唔好喜欢呢啲咁嘅风月场所。不过听日杰少生日，就破例陪佢嚟一次。我听人讲海棠小楼系天津最受达官贵人、公子哥而欢迎嘅饮花酒嘅地方。啊，估唔到呢度又几雅致。呢度嘅亭台楼阁好有苏州园亭嘅风格。如果喺呢度同三五知己一齐赋诗品茗，一定系一件赏心乐事啦。 公子， 诶， 请问你揾边位啊？点解会行过嚟呢边嘅？ 对唔住啊，我原本同朋友喺主楼嗰边饮紧酒嘅，不过后屘见到呢边嘅亭台楼阁。好有苏州园林风，所以我就、 哦、原来公子是苏州人 啊？唔系唔系，我广东人嚟嘅，小姓范，范家卫。未知姑娘贵姓芳名？ 好抱歉，小女子无名无姓。 无名无姓，咁你喺呢度，客人系点样称呼你，同埋点样可以揾得到你嘅呢、 哦？原来公子好想揾我咩？秋月。以慕徒行在，夜深唯有幻如梦。 秋月以慕徒行在，夜深唯有幻如梦。咁我知道你个名字。 有缘再见。 喂喂喂，范公子你蛊惑啦！成晚唔见你，你去咗边位姑娘嘅香闺啊？ 冇啊冇啊冇啊！我去咗后面嗰个花园闲逛，喂，时间唔早啦，我都要翻去先啦吓。 咪住， 咪点啊，杰少？ 我追啦。 诶，咁你追就瞓啦。 帅，大帅，吓、啊，大帅府人去楼空。 嗰、那个年代，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大家都系过住一啲水深火热嘅生活。我由天津辗转去咗南京，今晚同几个出版界嘅朋友去咗一间叫胭脂楼饮酒。 范公子， 诶，你系 秋半已无桃杏在， 哦，夜深唯有幻如梦，你系杏如 公子，果然系才高八斗，咁样都会猜到我叫做杏如， 侥幸啫，侥幸啫。 系范公子，做咩今晚咁好会上嚟饮酒嘅？ 哦，其实系同啲朋友嚟聚旧噶，估唔到又遇上你，我哋几耐冇见，有冇？有冇八年啊？ 唔止啦，接近十年。你近况好嘛？ 我五年前嚟咗南京，本来教书嘅，而家帮出版社写紧本小说。 小说咩小说啊？ 系一个关于男女主角生逢乱世嘅爱情故事。 呢个年代有几多人忠于爱情呢？系咧，范公子，你成咗亲未啊？ 真系见笑啦，我仲系孤家寡人。系咧。幸如，请问你有冇香烟啊？ 唔好意思，我冇啊，我使人去买啊。 糖糖， 系啊，老板， 去买两包香烟翻嚟。 啊，呢度有零钱，嗱，你攞去买啦。 哦， 范公子，买两包烟唔使咁多钱噶。 唔紧要，唔紧要。系咧，嗰位头先嘅糖糖，佢系 佢本身系男儿身，不过依家世间唔好，好多地方都有呢一啲男生、哦，因为生活艰难，只能够以女装入青楼度揾啖饭食。范公子，啊、你唔会睇佢哋唔起啊嘛？ 哦，当然唔会啦，唔好误会，我绝对冇睇唔起佢嘅意思。不过，唉，算啦算啦，难得遇到杏如姑娘，我哋唔好讲嗰啲。今晚我哋饮个痛快好嘛？ 范公子，你 咩事啊？杏如， 今晚留低等我服侍你啊，好唔好啊？ 咁样、 哦。如果公子事忙嘅，咁我唔阻你啦。嚟，我哋饮酒先，我先敬公子， 好好好， 身心康泰。 饮饮饮 饮， 嚟。好痛， 公子，起床啦、啊！你见点啊？ 头有少少痛。 公子琴晚似乎有啲心事，饮得比较急。咁啦，你饮杯热茶，再挨一阵，好、快就冇事噶啦。 放心放心，好小事啫。系咧，有冇香烟？ 你仲提香烟？我估唔到嗰个糖糖手脚咁唔好，我真系睇错佢，枉我仲敢帮佢。 唔、会噶。我觉得佢唔系啲咁嘅人格， 公子，世途险恶，人心难测、啊、 信我啦，我真系相信，我唔会睇错人嘅。 公子，公子， 哎、 香烟啊，唔好意思啊，我晏咗翻嚟，呢度系找翻嚟嘅零钱，我翻入去做嘢先、 咪住咪住，做咩衣衫破损啊？琴晚发生咩事啊？系唔系有人虾你啊？ 系啦，你坐低先啦，你去咗边度嚟啊？ 路口间小店咧，原来冇香烟卖噶，结果我去咗村口。不过咧，原来又闩咗门，咁我就坐喺门口想等佢开门咯。结果遇上几个醉酒闹事嘅衰人。 得啦得啦，你实系成晚冇瞓啊吓，入去梳洗一下，然后好好休息啦。 唔得，我仲有好多功夫未做晒噶。 得啦，入去啦。 多谢四嫂。咁我入去啦。 好。 四嫂，杏如姑娘，你系 前年已经离咗婚，为咗生活。为咗呢度咁多姊妹同我一齐揾食嘅人，我唯有下海。 哦，跟住糖糖就跟咗你。 嗰阵时天津立立乱，我同同乡落南京遇上四嫂，全靠佢，我先唔使饿死街头咋。 点解你会拣呢条路嘅？ 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我又唔识字，生得又细粒，担担抬抬嘅工作，我冇本事做，我可以做啲乜嘢啊？范公子 啊，你认得我啊？ 梗系认得啦，不过我惊范公子唔敢认我啫。你会唔会睇我唔起噶？ 哦，唔会，梗系唔会啦。 不过我想讲你呢种生涯过得几耐呢？你有冇咩打算？ 其实咧，我系想学唱京剧嘅，因为我觉得我想演男旦，我可以男扮女装。可惜啊，我又唔识字。四嫂其实有教过我噶，不过我只系惯我自己冇记性。 咁咪我教你写字啊，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不过我冇能力俾学费噶，范公子，你咁好帮我嘅。 唔知点解，我觉得你而家咁样作女性打扮，好靓，好靓。 范公子， 当我见到范公子望住堂堂教佢写字嘅眼神，我知道痴心错付，我要退落嚟啦。 当范公子执住我只手教我写字读书嘅时候，我真系好开心噶，我感受到前所未有嘅温暖。不过当嚟自四面八方嘅闲言闲语越嚟越多嘅时候，我就同范公子讲，我都系唔学啦。你可唔可以放开我只手啊？ 我放开咗堂堂只手，漫无目的咁行咗出去。呢个时候正是南京落第一场雪， 出面的雪越落越大，我看着范公子就这么走出去，越走越远，我立刻跑出去拿了把油纸遮追出去，跟着范公子在雪地留下的脚印去追，但是雪落得太急，已经掩盖了范公子所留下的脚印和痕迹，我只能够一个人站在街头。 最后我上了一座高楼，向南方远望，我竟然想起我的家人，还有想起他。 终于都见到他，最后我同佢一齐将厚厚嘅雪地染成一片红。 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诗，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寂寞的影子，风里呼喊的名字，忧伤的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是苦苦隐藏的心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既然会结束，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之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